所以后来我到那学校去，我发现我并不能适应他的学制。讲了一大堆理由啊，都不重要，最重要就是你前面评估的时间不够。假如你这个学程你把它当作一个投资的话，这投资价值100万的新台币的话，要花掉100万新台币，我就是要建议你要花10%做你的评估。美国有那么多学校，那我们为什么要找这间学校，对不对？你有没有评估？你没有评估，所以你没有得到你预期的结果，那很正常。那后来我为什么年近半百，我回去念书怎么那么顺利呢？因为我懂得这个原理啦。 评估 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用时间换你空间，一个是空间换你时间。我们希望用时间换你空间啊，就是说我没有100万，那怎么办？我就先来第一年就跟这些老师活动嘛，周旋嘛，跟他们一起上下课，一起听他们学术报告。你只要把那时间换下去放下去的话，年薪100万也不为过吧。就是你这一年时间你都没有去上班，你就陪他们每天这样吃吃喝喝玩玩的，听他们上课，陪他们去国外发表论文，你还不是学生哦。你照样当个学生在用， 算是一个陪读伴读 伴读。好，我再讲一个例子给你听。我们拍电影里面有一个叫做剪场，听过没有？ 剪场 有个叫做打杂的小弟，你们有听过？我喜欢跑龙套。比如说明年呢，姜伟要来了，哎呀，公司你的Benz坏了，哎，舰长，你家那一台那个玉龙开去接吧。不行，玉龙不行啊，哪来接姜伟？怎么用玉龙接呢？最起码要 camera， 对不对？你怎么办？舰长自己掏腰包到租车公司租个 camera 去接姜伟，对不对？这钱他能不能跟公司报账？绝对是不行，对不对？公司预算。本来公司有Benz啊，坏掉啦。对，那检长是不是自己掏腰包？可是他透过这样，他是不是认识姜伟了？对，你们不认识姜伟，我认识姜伟，姜伟也知道我自己掏腰包来接他。姜伟对他很窝心。这就检长。可是这个点点滴滴啊，在这过程当中呢，你就知道这个电影要怎么拍。不信，那这个环境适不适合你，你也知道。他只要用到你这些小思维末节的这能力的话，就代表你对这个环境有贡献。那假如你把这个贡献算起来多少钱？至少5万到10万，对不对？他因为他等于是搏命演出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讲？他也不跟你收钱，他搏命演出， 敬业精神。 何止敬业精神，他自己掏腰包，薪水还不够他掏的。实际上他连还不是公司，他是临时演员，没有兴趣留在这边。临时演员只有两天呢、啊。就是他不肯走，整天在这个工地里厮混，要帮你布景，要拉线， 长期窝在这。 长期窝在这边，我就扮演那个角色，搞了1年。证明这是最好的投资。就是用时间来换。那后来我为什么后来我念硕士博士那么幸运呢、啊？我硕士博士总共人家说我总共我学制是花了5年了、啊，实际上我直接练了3年，因为我硕士只练了1年半， 一起这样包 一年半，然后我博士练1年半，只有3年我有在很认真工作，其他时间都睡觉去。可是呢，我前面减长1年，你要把我算进去，知道没有？ 减长的功劳 啊，减长功劳很大。那 教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你在念书之前，应该有一份工作嘛？ 对 吧？那怎么会中间突然就是想要再继续念？然后这之间你应该也会有评估了嘛？ 我跟你讲，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我学历没拿到嘛，对不对？我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就在一家公司做事，做没多久呢，我出来卖电脑，苹果牌电脑，第一代的。然后卖电脑，然后做生意，那时候赚了很多钱。赚了很多钱之后，我就离开职场了，我就从事很多商业的活动。在这商业活动里面，我又赚了很多钱， 就自己创业， 都自己创业。所以想问你一件事情：我虽然没有拿到我学历，请问我到国外跑一趟，对我创业有没有帮助？ 一定是，想必是有的， 非常有帮助。对创业来讲，我能够赚那么多钱，也就是我前面丢了2年又花了100万的减产功劳。在学业上面我是失败，缴了一张白纸。在赚钱方面，那2年丢了100万，对我后来赚很多钱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田教授，那在那个美国的期间呢、啊，嗯，所接触到的人事物跟台湾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 冲击？ 嗯， 你想我们去美国人都是在台湾，当时候身份地位有一定水平，毕竟英文要够好，嗯，啊，家庭财务够好，才能到美国生存嘛，这很简单，嗯，因为美国的那个生活水平比台湾高嘛。对，在那时候至少高个三五倍到十倍了，不等的哈，嗯。那这些人到那边去也是我们这边的，算是社会中的比较精英的分子。嗯，结果我发现他们在那边呢，并没有他们预期的那么好。那么他们虽然我们台湾的上层社会，可是他们到美国去的就变成了中下层。嗯，讲英文他有可能比那边的 A B C 讲的好吗？ 当然没有。 对，讲他财力会比当地的那些殷实的商人好吗？讲到他的人际关系会比当地从小学毕业就练到大学毕业人际人脉多吗？ 不可会， 经脉人脉时空都对他不利嘛。他会怎么去？因为他没有做检查嘛。他也要当年到美国带了很多钱到美国去投资移民事业，他是不是也应该把这个投资移民的10%到美国去检查一次？嗯，你怎么知道美国这么大有50个州？你怎么知道哪一个州对你最有 最适合？ 最适合，嗯，对不对？你要去检查嘛。可是大家都带了很多钱，到那边到当地看到美国当地东西就投资也好，买房子也好，这时候呢钱就会用完。嗯，发现不适应的时候，房地产卖不掉了。嗯，因为他没有花很多时间去研究房地产，他套牢了，他也找不到工作。当地气候又不适合他，嗯，就最后就默默以终了。 那田教授回台湾的时候， 那我去看到这东西，对我跟台湾有什么关系？我更珍惜台湾的关系。 怎么说？ 因为我发现，你上层人到了美国去都变成中下层了。嗯，那我们到美国这地方，经过美国洗礼后，我们回到这边，我们应该更珍惜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做得更好才对。而不是说我赚了钱跑到美国去移民，因为你再怎么移民，你是他的二等公民。嗯，这样了解， 了解， 叫次殖民地文化。嗯，啊，你不管怎么去，你都他二等公民。那为什么不在这个地方好好把事情做好？嗯，你不可以赚更多的钱， 当那个名为鸡手 不为牛后。可是你今天没有去美国，你就没有这个深刻体验。嗯，就回台湾之后，工作方法、赚钱的方式，都跟原来在台湾当地老百姓或是没有受过这个训练的人，我的那个理念是不一样的。那这个理念就塑造我的产品的独特性。嗯，那我有产品有独特性，所以我就赚了很多钱。比如人家卖书是瓶装，我就卖精装了，这不是书了，我去思考我的商业模式了哈。嗯，啊，比如你的服务也可以，你把服务也可以这样想，我的产品的品质也可以这样想。嗯，啊，所以我后来就赚了不少钱。赚不少钱之后呢，我当时在台湾这个就是我原来不是我的目标没有达成嘛，嗯，啊，当然心里面就有一个疙瘩在啊，但是呢对我来讲也不影响我的生活了啊。我过了到了40多岁的时候，这时候在偶然机会呢，我们的一些朋友同学他们都赚很多钱，开了一个基金会请我去那边做研究工作。嗯，这时候我又重新的回到像学校的时候做研究工作，然后做一做呢，我觉得很有兴趣，我就到中研院去做研究助理。嗯，研究助理做了不到一年，8个月以后，因为某一件事情离开中研院以后，我就转到北科大。北科大我第一年什么事都不做，就做兼讲工作，看哪一个老师好，哪一个老师搞什么对我最有利，我这样去修他课。嗯，所以一修下去就不可收拾了，所以一路走到今天。 所以中研院的那个工作8个月是一个转念嘛，就是因为那个工作所以抢回学校念书。 不顺的原因就是说我虽然是一个专科毕业学生，就我发现他们居然在做一个化学备制的一个溶液当中的手法，嗯，产生了严重的瑕疵。那这种瑕疵呢，一般人呢不是事实求是人是看不到的。嗯，那事实求是人才看得到。嗯，这种东西要洞悉啊，它不是用推理的，它是一看到就知道黑跟白的。嗯，啊，

所以我觉得我那个年龄增长，因为我有了学历，而且因为我持续毕业以后啊，又从事了五六年工作，所以我对我这个领域中我是在尖端拔尖的，这很多人都缺乏这方面的拔尖之，都来跟我请教，塑造我在社会上被利用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是 比较快活， 就比较快活。对，你要被利用会比较快活。年轻人是想利用别人比较快活，为什么？利用别人帮你赚钱，利用别人得到资源，最好自己不要动，对不对？所以年纪大的时候刚好是最好被别人利用，这个不同的心境。 那我们刚才有请教授分享了就是学术的这个路上的一些心路历程。 对 对，那因为我们做这个快速街头英雄旅程这个节目啊，我和希姐做了大概有四五个月。对，然后就是有时候访问别人啊，然后有时候利用这个英雄旅程的这个公式来探讨一些电影电视剧。 对对对 对，那我想说，教授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或鼓励呢？ 啊，可以。我认为你们在这边最好的方法就透过观察别人的这个生命的历程，塑造自己的生命历程啊。那这终究是看电影，但是已经比那没有看电影的好多了。假如能够把它讲的话，你再透过身体力行的话，你会变成伟人。举例来讲，你们两个人都想赚钱啊。哎，我跟你讲，你们可以去开牛肉面，啊，然后不想开的话，可以开台一冰淇淋店、台一冰果店，台大旁边有台一牛奶，那你们很便宜的，那个投资不多，你们就从一个人拿10万开始投资，你们就准备把这10万把 赔掉 ，你从这里面学到东西，缴个报告，给自己做个人生注解，我就觉得你只要把它赔光，赔得干干净净， 还留后路。 完全没有后路，这样赔得干干净净，然后花很多精神赔哦，不是牵小手那没有用。比如说来了，你们每一个来，我送你碗喝的那个10万块，可以一天赔光。对，有10万块他就把 每个步骤都要检讨。 对，那个那我教你嘛，就是每个来我送他一碗喝嘛，10000元就赔光了。对，最快的方法，那没有用，而是你要设计要怎么去弄，让你的能够让这10万块。能够赔光 最大的价值去赔光， 对，最大价赔， 知道要赔还要想办法赚，那种态度。 对，然后在过程当中你还把它赔光，这才厉害，就赚9块赔10块，赚9毛9赔10块，赔9块，然后每天差1毛2毛，一累积了半年一年，终于10万块赔掉，那才算数。你把这个赔光，然后你回头来思考你的人生。 那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做这节目有 一样的道理， 可以赔的吗？ 有啊，当然有啊。但是你碰到我这 idea， 你就拿我的 idea 去执行了，就赔了。不是节目赔，是从节目所得到资讯去执行一件事，去把它赔掉。 因为我们是 我希望你在这赔的过程是失败的，什么意思？就是赚钱。既然你赔的过程是成功的，我不会鼓励你，我认为你认真的赔会把这事做得相反的，赔失败了，赔失败就是赚钱。 对， 那钱有两种方法，是一个真正赚了钱，还是真正赚了人生的经验，哪个对你们目前最有价值？所以你们现在就像茫茫大海中一片枯叶，没有方向，所以你们来我这边听一听方向。 好，那我们那个今天的节目的那个尾声，再请那个教授给我们一点，听或者是给听众一些勉励的话啊。 人生的数十寒暑一晃就过，30-50年一晃就过，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假如你去想一想，你有假如说你能够透过一个时光隧道，看到你年轻的时候，你希望他做一个什么事情？我拿我来做个例子。假如说有一天我能回到30年前的我，40年前的我，我只要传一个纸条给他，他们说我是你30年后的你，见你一件事情，只有2个字，你猜我会有哪2个字？